到底咧未来嘅选举啦，未来嘅出任公职人员等等啦，系咪都需要做一啲宣誓啦，或者系类似咁样嘅宣誓嘅誓言咧，系去确保你系成为一个爱国者先符合咗一个治港嘅要求咧？咁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除咗啲发言之外咧，都会探讨下咧，到底香港嘅司法制度系咪要进行一场改革咧？咁有关呢个司法改革嘅问题咧，都系喺寻日嘅基本法颁布30周年嘅高峰论坛里边咧，亦都有人提出过嘅。咁啊，到底呢个司法改革咧，包括啲咩内容咧？要改啲咩嘢咧？咁欢迎咧，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啊，稍后亦都会邀请到一啲咧系法律界人士咧，同佢参与个讨论。咁大家咧就有兴趣嘅可以打嚟18723111，咁我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18日朝早11:30，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两个警员涉嫌强奸一个女子被停职，佢话违法警员损害警队形象，警队重视警员个人操守，会依法公平处理。 当然，我哋系唔认为呢个系可接受嘅情况。因為違法的警務人員呢，第一要負上個人的法律責任之外呢，亦都令到警隊整體治安執法的工作裏面呢，個形象呢是受到損害的。 12:00，政府宣布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面連接路將會在下個月27日通車，屆時屯門赤鱲角隧道和青嶼幹線開始免收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从屯门南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咧，嗰、那个路程咧系会缩短大概22公里，大概可以节省到咧系20分钟嘅车程嘅，系为市民咧带嚟一个便利。咁亦都会舒缓到咧屯门南系经屯门公路啦，以至一带嘅道路嗰个挤塞。 三个立法会前议员陈志全、许志峰、朱海迪被捕。他们被指与立法会内泼恶臭液体有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以及侵害人身罪条例。三个人下午相继获准保释，案件明天提堂。许志峰： 如果警方是再次用刑事的起诉，用刑事的法律去规管议会里面发生的事，这个是荒谬的。如果每一次警方都介入议会，议会的议事规则还有没有用呢？无论是在议会内面，定是现在离开了在议会外面，政治清算和政治打压是会陆续有来的。 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个案，其中1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咧，倾紧咧关于基本法颁布30周年咧，就举办咗一个法律高峰论坛嘅。咁啊，就有来自北京咧，都有本地嘅一啲讲者啦。咁啊，其中咧就新闻媒体报道得比较多咧，就系港澳办嘅副主任啊张晓明咧，就佢嘅发言啦。咁佢发言里边咧特别提到咧关于爱国者治港啊，即系呢个原则嘅。咁咧就我哋睇翻佢发言里边咧，就佢论坛咧，即系论坛嘅发言咧，就话希望咧能够确立呢个爱国者治港嘅一个法律框架。咁到呢个框架系点样咧？咁就包括咗咧，就好多呢、這个根据基本法啦，以及咧就系人大即系、就是、做过一啲嘅决议啊、决定啊等等啊咁样。咁按照张晓明嘅讲法咧，佢就话咧就治港嘅人才咧、人选咧，既要爱港咧，亦都系要讲爱国嘅。咁要睇到咧系祖国好，香港先更加好。咁同埋咧，香港社会里面崇尚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咧，应当咧都要加上爱国一词。咁佢亦都有提到咧，就话咧特别行政区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嘅部分。咁啊，要求治港者系爱国者咧，系一个天经地义嘅。咁啊，其他嘅讲者里边咧，亦都有包括咗中联办嘅副主任啊陈东啦。咁亦都有提及到咧，就维护一国两制嘅宪制秩序咧，关键亦都系要落实关于个爱国者治港嘅。咁啊，爱国者治港里边咧，到底系具体嘅规范系点样咧？要求系啲乜嘢咧？同埋到底咧系 边个层级嘅公职人员咧，系需要做一啲譬如关于系你宣誓啊，系表达你自己真诚地爱国啊，或者拥护呢个人民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咧咁。咁呢个咧都系引发咗好多嘅讨论嘅。咁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嘅话咧，就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系发表我哋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接通咗咧，就系法律界人士咧，就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啊梁美芬咧，同我哋倾一倾咧有关呢个话题嘅。梁美芬你好。 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倾紧咧就关于寻日即系嗰个基本法嘅高峰论坛啊。咁啊，其中咧就我哋想倾下关于嗰、那个爱国者治港嗰样嘢先啦。咁啊，尤其是张晓明嗰个讲话里边咧，就特别提到呢一点嘅。咁佢就觉得咧，就香港嘅核心价值之上咧，都要加上爱国咁样。咁嗱，爱国呢个咧就梁美芬啊，我哋即系当然啦，即系一路以嚟其实回归啊九七嘅时候咧，即系过渡咧都一直有讲噶啦。咁啊，大家就系觉得系一个概念。但如果话爱国者治港或爱国呢个概念要成为一个法律规范嘅话咧，咁系到底系点样做嘅咧？同埋而家呢啲规范系咪已经具备咗嘅咧？ 嗱，其实爱国者治港呢一样嘢咧，喺一国两制回归嘅时候咧，1987年邓小平去见基本法起草委员咧，佢系好清楚界定咗咧咩叫做爱国者嘅，其中包括咧就系话你系即系真心真诚咁去爱护自己嘅国家民族，唔好做伤害国家同埋即系香港嘅事。咁而咧，佢又冇要求咧香港人一定要信奉社会主义，你又可以信奉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但系最重要咧就系自己即系爱护。就是香港爱护国家，就不要做伤害自己地方 的事情咁样。 同埋佢当年讲咧，主要就系讲支持支持祖国， 但系亦都带有政治期望嘅一啲论述啦。但系咧，去到咧基本法起草嘅时候，你就会开始睇到咧，喺呢啲嘅要求嘅法律体现咧，就系喺所谓效忠啦。咁咧就因为其实一个人爱唔爱国，第一我哋当然认为一个。人去要爱护自己的国家，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治伦理，亦都是一个即、就是一个情操来的。但是在法律上作为一个特别要从政的人，或者你在那个地方的公职人员呢，那么就基本法104条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谓话爱国的体现啦，就是透过效忠啦。当时那个效忠呢就是透过呢就是即是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埋呢就是效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啦。咁而係因为出现咗2016年嗰个宣誓嘅风波，我哋有一啲人士佢当选之后呢就係、是、宣誓嘅期间呢係讲啲冒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自己中国人民嘅一啲方式去冒犯、有啲呢又冒犯咗嗰个誓言啊，透过佢唔同嘅形式啊又加插咗嘢啊咁样等等呢，就透过呢就係、2016年11月7号咧，就系、有一个人大嘅释法，就系关于效忠啊，关于咧104条效忠咧，佢有啲具体啲嘅要求啦。咁嗰度咧就特别系提到咧，系用宣誓咧，系一个好具体嘅即系要求。而嗰个咧就唔系单单只系一个形式啦，而系咧系有法律嘅后果，同埋咧就系喺嗰一刻，如果你系。拒絕或者忽略宣誓咧，就已經係會即刻喪失資格。咁呢個咧就好多人咧就以為淨係即係人大釋法先係咁講。咁其實咧，只要大家注意一下啦，甚至當年即係宣誓風波啲主角知道咧，2004年咧喺普通法香港嘅法庭咧，高等法院早就判過關於宣誓。當時梁國雄咧就係、告立法會秘書長。唔俾佢咧，就係、自己作一個自己嘅誓言。當時嗰位外國嘅法官咧，叫做 Justice Hartman。佢好幾次咧講咧，佢話宣誓咧就係、代表立法會嘅誠信。一個人嘅宣誓咧，就係、要對佢自己104条嗰個效忠，同埋唔可以冒犯，即係104条呢個宣誓嘅莊嚴性。咁咧就一個字都唔可以偏差。同時佢話咧就唔係淨止宣誓嘅人。 而是另外呢其他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呢都要明白和同意呢、那个人宣誓大家是一致。 是梁美芬来这里。 中国法和中国法呢其实对于宣誓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其实背后的原理呢都是讲紧你要效忠你自己要服务的地方。 系，阿梁美芬啊，系呢度咧嗱，你我想打断你少少先嗱，我哋嚟到呢度咧，就你头先都有引述到啦，就系、譬如话领导人邓小平当年都讲咗噶啦，已经开始好早啦，80年代，但系当年咧个特点咧就系即系要因为回归啦，即系话当时爱国者一定要支持国家恢复行使主权啊，咁啊后来咧系一路一路收紧紧噶，即系我哋用呢个讲法啦，系叫做即系越嚟越具体咧，都可以讲系啊，形成一个法律框架咁样，咁你都讲咗啦，咁后来咧就系要用一个宣誓。去做一个形式嘅，咁我想问个问题咧，就话宣誓呢度咧，到现在为止，呢个法律框架已经具备咗未咧？仲需唔需要再要加啲嘢嘅咧？同埋嗰啲人啊，即系而家我哋讲紧都系立法会议员啊等等啫，而家系咪会再一级一级落到去，譬如区议员，或者将个公职人员个范围都会再扩大咧？咁样？ 我相信咧，呢、這个应该系嗰个趋势嚟嘅，嗰、那个方向啊。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在2016年见到这个宣誓事件之后、就已经是预计到在区议会的层面就将同家会作出讨论。曾经要求过政府其实你应该呢是要厘清的根据这个人大释法。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呢就不会出现了。如果他有一个即是有一个香港的法例呢具体地去写明。就朱海迪喺嗰個 village election 咧、嗰個港鄉市嗰、那個選舉，佢就冇得參選。咁區議會咧，另外一個人咧又話俾佢參選。咁呢啲咁樣咧，其實咧就係不一致嘅。咁其實咧，亦都咧對於將來所有參選嘅人嚟講，無論你區議會啦，或者仲有其他層級嘅選舉，如果佢係屬於公職嘅。我哋認為咧，應該有一個好具體話埋俾佢哋聽，佢哋將要受啲乜嘢嘅約束或者要求，咁就大家睇住個遊戲規則去做。 但會唔會都係個細事都係類似立法會議員嗰、 去到先知得唔得？咁其實我哋好早就要求政府咁做噶啦，但係政府咧就即係一路咧就係將呢一個嘅責任咧，我認為就俾咗選舉主任啦。我哋就覺得俾選舉主任去決定，其實並不理想嘅。其實有一條法例咧。是仲好的。 即是你觉得是个区议员应该都要做这个宣誓。那个宣誓的誓词是不是跟立法会的基本上一样啊？即是你意思是那个内容或者个要求。 我就不知道现在他们具体制定怎样。我自己认为在大方向呢 你就算是区议员你都应该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那你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咁我記得區議員，咁你都喺嗰個參選嘅時候，都已經有一個聲明係要簽㗎啦，係要效忠基本法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呢其實對呢啲要做咗嘅法定聲明呢，有啲係當食生菜嘅。其實全世界呢啲所謂 statutory declaration 都有法律嘅後果。尤其是你對於公職人員呢，其實宣誓你睇到呢，宣誓及聲明條例呢係一早就有嘅。嗰、那個係好嚴格嘅，即係我諗好多人呢係好多，即係當日你已經發生咗啦，就唔知道呢宣誓其實有係咁重要嘅作用囉，對於公職人員嚟講。咁我覺得而家大家知道啦，咁與其呢係仲唔知道自己係咪有機會，不如政府有一條例俾大家清清楚楚，我覺得係更加好、更加公道嘅做法嚟咯。 係啊，梁美芬啊，都有想問一問咧，就話講翻關於張曉明咧，即係港澳辦副主任咧個講話裏邊咧，亦都有提到關於個司法改革嘅。咁佢引述咧就前中院嘅大法官列顯倫啦，咁佢就話咧就係佢引述呢個列顯倫話咧係時候咧要進行司法改革啦。咁啊，司法改革。呢样嘢咧，到底系其实系要改革啲咩嘢咧？咁同埋你都系法律界嘅背景啦，你觉得佢提出呢个要求嘅咧，系到底需要改啲咩嘢咧？或者你自己觉得呢个提出司法改革系个目的系想做咩嘢咧？ 我谂咧，香港嗰、那个司法嘅制度咧，大家亦都系好珍惜嘅，好爱护嘅。任何我相信包括列顯倫大法官呢，佢讲嘅时候呢，佢都系出于爱护之情。嗱、我自己呢都喺大学啦，喺法律界呢都咁多年啦，廿几年。我亦都睇到呢，就系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咧就係一個係基本法頒布30周年嘅法律高峰論壇啊。咁咧有來自內地咧，都有係本地嘅法律界人士啦，同埋政府嘅高層官員嘅。咁啊，會上咧最主要係有兩個話題提出咧，就係都引起咗好大嘅討論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愛國愛港者治港啊。咁咧就話咧就係已經成為一種法律規範啦。咁而且咧就係香港嘅核心價值之上咧都要加上愛國兩個字嘅。咁啊，除咗呢個話題之外咧，另一個咧都係有啲人提出咧喺啲喺呢个论坛里边咧，就系关于香港嘅司法改革嘅问题嘅。咁啊，就住啲话题咧，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我哋都会继续咧请一啲法律界人士咧，我哋参与呢个讨论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我就请嚟咗位嘉宾咧，就系荃湾区嘅区员咧，就系岑浩辉，同我哋倾下嘅。岑浩辉，你好。 你好， 我哋啱今日倾紧咧，就系即系头先讲啦，就系关于个基本法几个高峰论坛嘅。咁啊，其中咧有提到咧，就系关于个所谓爱国者治港啦。咁啊，其中一个要求咧，就系具体地咧要做咧，就系做一个宣誓啦吓。咁啊，誓词里边咧就包括咗好多即系各样嘢啦吓，要拥护基本法啊等等咁嘅要求嘅。咁啊，呢个宣誓啊，同埋呢个即系爱国者呢啲咁样嘅誓词咧，就喺立法会咧就要做啦。咁亦都触发咗好多嘅即系争议嘅，咁啊，但系而家呢度咧就亦都讲法咧，慢慢系会扩展到咧，可能去到区议会啊，就都会需要进行呢种咁样嘅宣誓嘅。咁啊，岑浩辉，嗱，我哋请你咧就想讲一讲，因为你亦都系荃湾区议员啦。咁啊，你自己觉得如果系呢个宣誓啦，即系话要求呢个爱国者治港呢种具体要求啊，落到去区议会嘅话咧，你自己会会唔会做呢个宣誓啊？ 宣誓是没问题的，正如我之前参选立法会的时候呢，那个提名的表格呢都是有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字眼的，这个是完全没问题。 是。咁但于字眼里面呢就是都有啲要求喎，即譬如话我哋睇返具体啲啦，就係去到11月11号呢，即刚刚出咗个人大作咗个决定啦，咁啊引述咗好几条即基本法嘅条文啦，宪法嘅条文啦，咁佢具体到呢就係话呢，你係要唔能够同外国即勾结外国势力啦，或者我哋讲係叫做即要求外国干预香港等等。咁呢啲都係好具体㗎喎。咁你係咪觉得除咗宣誓之外呢，效忠呢个之外呢，係都会做返晒即呢度提出嘅呢啲咁嘅要求㗎呢？ 个问题呢其实唔係我哋会唔会做啊，而係个准则呢，就或者所谓嘅红线呢，其实完全唔清晰。正如呢係 清晰，你觉得 其实係完全唔清晰，亦都冇一条所谓恒常，亦都係consistent， 即係一路都係咁样嘅标准。譬如係你参选立法会，你反对某一条嘅法例，呢、這个係人之常情啦，係咪？咁但係喺参选立法会嘅时候，竟然可以因为反对人大立国安法，包括係个过程或者条文，而成为其中一个被 DQ 的理由嘅。咁所以如果佢用爱国嚟做标准，其实嗰、那个标准，我觉得第一个咧就系共产党认可，中国共产党认可先至系为之爱国。咁所以你讲好多可能细节会唔会遵守啊？其实你系永远都即系过往几年嘅例子咧，你永远都唔会知道究竟边一条系红线内，边一条红线外，几时会签几条新嘅红线出嚟？呢、這个先至系最大嘅问题。 即系你自己觉得嗰个界定其实都系唔清晰嘅，系会有变化嘅。 我哋好明显呢个系客观事实啦，恒常系会有变化。我哋冇从来都冇见过话，一个立法会议员话要反对一条议案，行使反对嘅权力，行使反对议案或者系法案嘅权力。呢、這个咧，呢、這个喺过去几个月咧，即系立法会选举阵咧，亦都系成为咗 DQ 嘅理由嘅。咁所以你点可能有一个所谓清晰客观嘅标准咧？ 岑浩辉，你今年参选立法会的时候咧，个提名咧都系被裁定咗个提名无效啦。咁如果将来即系都系要就呢个宣誓立法嘅话咧，咁你系咪都可能冇办法再去参选嘅？系咪咧？ 我有咁样嘅预期啊。 咁你包括区议会区议会嘅参选资格咧，即系觉得会唔会都系即系如果要呢样嘢由呢个立法会又落到区议会嘅时候咧，你自己会唔会担心可能你呢个要做宣誓或者系嗰个资格里边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啊？ 其实个问题系你无从判断咧，你自己系唔系究竟系红线内定系红线外？所以呢个先至系即系同头先讲嗰个论点一样咧，都系即系如果你话下届参选嘅系三年之后嘅事，咁我觉得。真係其實都幾長遠啊！究竟佢真係如果做呢一個一零 104条的修法，将宣誓等等的要求加落区议员度，咁会唔会喺呢个阶段已经系俾人取消资格呢？咁我觉得绝对唔系冇机会啊。 咁譬如话你自己啦，或者譬如可能同你哋嗰个諗法比较相近嘅一啲议员啦，或者即係参政嘅人士啦，嗱，对于而家呢度咁样一系列嘅要求呢，其实你哋会点样面对呢样嘢呢？或者有冇咩方法长远点处理呢？ 我觉得暂时都系做返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因为你如果佢日夜都喺度纠缠喺嗰个完全唔知道喺边度漂移嘅红线呢，其实真系讲真系咩都唔会做得到。 因为爱港者嗰个治港嘅要求啦，即系嗱，按照呢个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嘅讲法咧，佢已经成为咗一项嘅法律规范噶啦。咁有法律规范嘅，你觉得系唔具体嘅，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咁或者你会唔会要求佢讲得比较清楚啲咧？ 都唔会有爱国爱港嘅规范啦。 只 系需要要求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系基本法。咁究竟但系个拥护？同埋效忠係咩意思呢？呢幾年其實都有不斷嘅改變啦，我哋會見到。咁所以你話係唔係要求一個唔遵守法律或者隨意僭建法律嘅機構係要有一個清晰嘅界定？咁我會覺得有少少係緣木求魚。 咁你自己譬如民主派啲區議員有冇開會去討論呢次嘅事件，或者就住嚇關於宣誓立法嘅意見啊咁樣有冇？ 暫時未有。 你哋擔唔擔心啊？其實？即系如果一路要去到区议员，都要做啲宣誓嘅话， 坦白说，其实如果见到 DQ 四个接受人大委任嘅临时立法会议员都俾人 DQ 嘅时候，咁佢要对民主派作出全面封杀，亦都唔系唔可以预期。 你哋而家暂时有冇你哋暂时有冇收到一啲意见或者系即系讲法啦？系区议员可能都要做呢个宣誓咁，有冇收到咁 嘅 消息？ 报章嘅报道 暂时冇咩其他即政府啊或者其他官方冇乜特别同你提及到呢件事， 没有啦，暂时没有。 咁喺选委会嗰方面又会点咧？你觉得系咪都系可能要做同样嘅宣誓啊等等啊？你预期？ 哦，基本上其实所有嘅选举咧，即系所有对于北京嚟讲，觉得系可能会有机会动摇到或者有少少威胁嘅选举咧，佢都应该系会加俾啲嘅要求嘅。 系咁嗱，另外咧就关于到即系话最近双十一啊，我叫做双十一嘅嗰个人大嘅决定里边咧，系好特别讲到同外国个联系啊，同埋即系话同外国即系外国势力啊，即系交往嗰啲问题嘅。喺你自己嚟讲咧，你觉得如果而家出咗呢样嘢之后咧，会唔会令到譬如话泛民嘅朋友啊，或者你哋咧系会要需要停止同一啲咁样嘅外国嘅领事啊，或者佢哋嘅组织去联系啊等等，你会唔会要调整下咁样嘅做法或者政策嘅？系陈慕辉，系。哦 ，OK， 陈慕辉，我哋啱问完个问题咧，佢可能或者个线路有啲问题啦。咁我啱啱想问下佢咧，就是、到底人大嗰、那个决定咧，就都一路收严啊，同埋收得严紧咗啦。系陈慕辉得唔得啊？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好清楚。 OK， 系我头先想问你咧，就系系啊，同啲外国啊，同外国嗰啲联系啊。 唔系11月11号，唔系双十一呢个决定先出现嘅。其实早喺国安法实施嘅时候咧，呢一个何谓之勾结外国势力呢？其实都已经是有一个非常之模糊的标准。咁究竟即其实可能讲白啲就是 DQ 可能事小，犯国安法更加提件事。 OK， 好，咁唔该晒先啦，陈慕辉。 系，唔该晒你。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荃湾区议员啊陈慕辉，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基本法咧就系颁布30周年咧就举行咗一个高峰论坛，咁里边提到咧就系关于爱国爱港者治港嘅要求啦，咁同埋咧都提到关于系司法改革嘅问题嘅，咁大家对呢啲话题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呢个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又是萧叔叔解读大家学英文疑难的时间咯。有听众问萧叔呢 ,thoroughly, 那个 thorough,T-H-O-R-O-U-G-H, 这个字 ,thorough, 发音是怎样读 咁當然就唔係 thorough 啦，或者 thorough 啦，或者 thorough 啦 ，OK？ 咁呢個咧係讀咧好簡單嘅，聽住 thorough， 開頭係一個 t 音，跟住 th，OK？ 跟住我後面只係一個好簡單嘅 r 啫，咁聽落成個字咧就係 thorough。咁就唔好搞咁多嘢啦 ，OK？ 純粹係 thorough。咁所以咧，雖然我後面好似 R U G H 串到好似 rough 咁樣，但係就唔係讀 thorough 嘅 ，OK？ 所以 one more time，thorough。Example sentence: Please wash your hands thoroughly。OK？ 再俾多個例句大家 ，I am enjoying myself thoroughly。Okay, I'm thoroughly enjoying myself， 就係我非常之極度感覺好好啊！依家 ，OK， 我就係啦，做緊呢件事做得好開心咁樣。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基本法頒布30周年咧，就一個嘅法律高峰論壇裏邊咧，就好多法律界嘅人士啦，不過來自內地嘅法律界嘅專家咧，就發表咗好多嘅意見咧。咁啊，特別提到有兩點咧，值得留意嘅咧，就關於呢個愛國者治港嘅問題啊。咁同埋咧，就係關於司法改革嘅。咁司法改革裏邊咧，其實就係特別提到咧，就係一篇文章咧，就係阿列顯倫大律師咧，就係中院嘅大法官啦。咁佢九月嘅時候寫嗰篇文章咧，就話叫做是時候緊急改革了，咁啊提出咗咧而家嘅法院一啲嘅問題，咁佢嘅講法咧就文章嘅題目已經講咗啦，就係話覺得呢個司法改革咧係已經到咗個好緊迫嘅階段啦，即係差唔多一定要做啦，咁啊到底你嘅意見係咪又係咁咧？或者你會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接通咗另一位嘅法律界人士咧，大律師啊吳中聯咧，同我哋都傾一傾呢個話題嘅。吳中聯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讲紧咧就系个司法改革啊，咁你系法律背景咧，不如同你倾下呢个话题先啦。咁啊，司法改革里边咧就阿列显伦嗰篇文章咧，经常都俾人哋引用嘅吓。咁啊，佢提到咧就系都好具体啦，即系话包括咗咧法院咧就对呢个一国两制嘅理解啊过分即系迟钝啊，即系用佢嘅讲法吓，咁令人哋觉得咧好惊讶嘅。咁啊，同埋佢系呢啲法官咧就系决定香港嘅宪制秩序应该要点啦。咁啊，同埋咧话佢哋咧就将自己抬到一个全国人大的位置咁样，咁好啦，咁啊呢啲嘅观点咧，可能你都会睇过啦。咁但系如果而家再提翻出嚟，要做呢个司法改革啦，你觉得其实系你同唔同意要改革先啦吓？或者如果改嘅话，其实系会改啲咩嘢嘅咧？即系 我个人就其实就唔同意，即系如果起码就住列显伦呢一个嘅佢个说法咧，其实我自己就唔同意系嗰啲嘅。即係嗰啲嘅位置咧，係有啲咁嘅所謂改革嘅需要啦。 嗯，係你覺得完全唔需要嘅，即係呢個改革唔需要做嘅。 即係起碼就住佢嗰啲講法，譬如話佢好簡單，佢覺得即係香港嘅法庭係將自己即係擺到好高咁樣，跟住就話好似去到即係人大嗰個位置。咁其實我自己又觀察唔到有啲咁嘅情形出現。我自己到其實香港嘅法庭其實都係睇翻。法律同埋證據，即係個事實咧嚟做出一定，即係都多次咧，係無論係邊一個級別嘅法院都好啦，都係強調過咧，就係佢哋唔會將一啲嘅政治嘅考慮咧擺喺入邊嘅。 嗯， 咁所以政治呢個從來都唔係法庭一個嘅所謂嘅考慮嘅一個範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佢哋亦都睇到咧，其實喺過往個案例啊，其實即係早期，你包括咗喺即係喺早在去到。劉廣庸案件已經其實咧係法庭都已經係承認咗，即係人大喺釋法嗰方面嘅嗰個一個即係話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冇限制嘅一個權利。 嗯， 係近啲嘅，我哋見到喺譬如話喺一地兩檢嘅嗰個嘅裁決入邊咧嚇，都見到其實即係去到起碼喺高等法院嗰邊嚟講咧，對於人大常委嘅一啲嘅決定，其實佢都保持一個係即係其實喺我喺起碼喺法律界嚟講，有好多人其實可能反而會覺得。法庭咧係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較即係 一個保守啊，對於呢啲人大嗰個係行使權力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嘅法庭咧，相對嚟講咧，都係會冇一個好特別去進取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立場嘅，啊，咁亦都係非常之尊重人大嗰個權力。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嘅話，由何來佢所謂即係香港嘅法院將自己擺到人大咁樣嘅一個高度咧？啊，當然啊。列官佢喺提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佢講到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禁蒙面法嗰個嘅裁決啦。咁但係就算喺嗰個裁決啊，即係我哋研究嗰個判詞，其實都見到其實法庭都係好小心去經營嘅，睇下究竟點樣去取得一個平衡。 嗯、 啊，即係佢最終嚟講，其實嗰個嘅裁決去到最後並冇將呢一個嘅禁蒙面法係將佢廢除㗎。佢、 嗯、 只不過係講緊喺一啲嘅合法嘅一個有不反對通知書嘅一啲嘅集會入面，其實我哋係有一啲基本呢啲權利，佢上次攞個平衡啊嘛，即係話點樣去保障，就係話一啲我哋可以行使一啲基本嘅一啲嘅權利，同一時間咧，亦都考慮到成個社會有各方面嘅需要。法庭仲喺呢方面嚟講，其實係冇即係將我哋所謂即係蒙起雙眼 turn a blind eye 咧，到依家成個社會嗰個狀況嘅。所以最終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一樣見到喺呢個裁決之後，有唔少嘅一啲之前冇被即係話就住呢一個禁蒙面法係被檢控嘅一啲嘅人士咧，都翻去即係又拉翻佢哋，又做出一啲咁嘅檢控都見到㗎。所以我自己其實就唔係好理解即係列官嘅一啲嘅批評啊。即係包括咗佢似乎佢喺佢嘅一啲嘅文字，即係顯露出一啲對於而家法庭嘅一啲嘅裁決嘅不滿，又認為譬如話喺過去嗰年嘅一個即係社會嘅一個。一个比较啲好多社会事件嘅一个入边咧，个法院咧采取咗一啲，譬如话系一啲叫做系放任嘅一个态度啊，令到更加多嘅一啲人士咧会走出嚟去造成一啲咁样嘅一啲嘅社会嘅一啲嘅混乱嘅状况啦吓，即系佢嘅意思系咁样。 是啊，嗱，吴中原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就系阿连天伦嗰个观点里边咧，其中一个啦，亦都系好多即系其他嘅人咧，即系话要求司法改革咧，都系经常系用呢个论据嘅。咁嗱，按照连天伦嘅讲法咧，佢就系法院系帮助一啲创造导致混乱嘅社会环境啊。咁啊，创造呢个社会环境咧，我相信咧最具体咧就好多判案嘅时候咧，就判得太松啦，即系所谓我哋叫做啊，或者咧好多时觉得咧就系点解啲法官咧就好轻。轻易地就系即系放生咗一啲咧曾经搞事嘅人啦吓，即系呢个系群众嘅意见啊，即系睇嚟啊，咁同埋咧就系可能喺啲判词里边咧，对一啲咧即系某啲人眼中认为佢系一个暴乱者或者参与啲暴乱嘅，就可能咧就会做出一啲咧比较赞扬佢哋嘅说话咁样。咁呢啲系最具体嘅，相信系尤其是呢年几两年嚟咧，喺关于法官或者法庭里边审案咧嘅一个争论焦点嚟嘅。咁呢方面你又会点睇咧？到底个法官系咪？有啲真係冇睇到個法個社會嘅變化，或者對某啲案件嚟講咧，係真係好鬆手，助長咗啊！嗱，即係按照即係呢個連連篇文所講嘅，係幫助創造咗一個導致混亂嘅社會環境咧。 嗱，我呢樣嘢咧，我自己起碼我都算係喺法庭入邊，即係比較喺前線工作嘅一啲嘅，即係所謂嘅法律界人士啦，即係我自己都日日接觸呢啲咁嘅案件啊，其實我自己就其實唔會感受到有呢一樣嘢存在喎。即係法庭當然個別嘅法官或者裁判官喺就住一啲嘅案件咧，喺量刑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有各種唔同嘅考慮。但係最終嚟講，其實佢都係要根據翻嗰個法律同埋嗰個事實根據，究竟嗰個案情嘅嚴重性，睇翻本身嗰個嘅被告人嘅背景等等咧。是有一定的規則、一定的規矩咧，去作出呢啲咁嘅量刑或者定罪嘅一個咁樣嘅處理方式嘅。如果最終嚟講，無論係控方或者辯方覺得有唔公平，或者覺得係有啲地方係做得唔好嘅話咧，佢哋亦都可以就住而家現有嘅機制咧，係作出一個上訴。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就即係其實真係睇唔到就是說，就係話即係有啲官係會專登就係、是、因為嗰個案件本身特殊嘅嗰個嘅。性質而係咧，就將佢咧就係以一個以呢個作為理由咧，係將佢特別去輕判，甚至乎係重判。起碼咧喺法庭入邊，我哋見到啲嗰啲嘅官咧，其實都係根據翻佢自己嗰個嘅而家我哋嘅現有嘅體制，咁樣去量刑嘅。當然啦，個別嚟講會有啲比較重啲，有啲會比較輕啲， 但始终嚟讲咧，佢嗰个成个主线咧都系跟翻个法律嚟做。 嗯， 咁任何一方觉得唔满意，正如我正话所讲咧，亦都系有而家本身有嗰个嘅制度咧，系俾你去作出一个上诉。 嗯，即系你喺咁多即系处理嗰啲案件里边，你系觉得即系法官系冇因为自己嘅政治见解、政治偏见去做出一啲譬如判决嘅时候嘅决定系偏颇咗某一方咁样。 嗱，我唔可以百分之一百，因为讲真啦。法官都是人嚟嘅，佢都有自己嘅法，系咪啊？不过咧，喺佢作出呢啲咁样嘅决定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佢哋都系以嗰个法律作为基础。佢会唔会将可能有个别嘅一啲嘅官，我唔敢话佢会唔会啊？因为佢本身有啲嘅睇法，可能佢会系比一般嘅个判刑嚟讲，可能会偏重咗或者偏轻啲。但如果有呢啲嘢情形出现嘅话咧，其实控辩双方系会知道噶嘛，佢觉得诶、真系。咁得滯或者輕得滯嘅話咧，都有機制咧俾佢上訴啊嘛。 嗯， 所以呢機制咧本身嚟講咧，就可以將如果真係有個別嘅法官，佢哋係有一啲個人嘅一啲嘅其他嘅原因，令到佢唔可以作出一個公平公正嘅一個嘅裁決嘅話咧，咁最終嚟講或者一個不適當嘅一個量刑或者點樣都好啦，咁都有機制俾佢處理噶嘛。事實上已經有 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你先啊，吳中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港银控股排第四的股份是1653，之后是汇友生命科学。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86,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06, 人民币 6.549,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 港金报17,410元，比上日收市是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6.77美元，买出1,877.63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西小啦九龙塘会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另外，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多车噶，龙尾喺红棉路近麦当劳道。九龙方面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嗰段咧，车龙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多车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南边为回旋处至到窝尾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繁忙。

法改革。咁佢嘅論據咧，主要亦都係引述翻咧，就係當時嘅即係前啊高院嘅大中院嘅大法官啊列顯倫嘅一啲講法啦。咁咁我哋其實喺啊呢個新聞同交通之前咧，亦都揾到另一位法律界人士咧，同我哋都傾過一下咧，即係到底呢個司法改革咧係要改啲乜咧？同埋到底個列顯倫列舉出嚟呢個文章裏邊咧，即係話要進行呢司法改革嘅論據啊，其實係啱與否咧？即係咪足夠地我哋為進行一場司法改革咧？咁樣咁好啦，陳湛明，不如我先講一講先啦。 好啊。 咁我哋要講到司法改革，咁任何一樣嘢改革都有個原因㗎嚇。咁呢個原因到底係要乜嘢咧？即係如果而家係張景明提出咗要講呢樣嘢嚇。我就不如我哋從呢個開始傾下先，好唔好 啊？好啊，好啊。 嗱，我哋都聽到啲聲音喺香港度嚟嘅，就話咧就司法界咧好多問題啊，包括咗審案就即係放曬嗰啲即係所謂搞事緊走嚇。咁亦都有啲人甚至講到咧，我哋而家司法制度咧，甚至講到用腐敗嚇、等等呢啲好誇張嘅形容詞嘅。咁好啦，咁啊陳湛明，不如你我哋先同呢個去講先，你自己覺得。如果我哋话要做一场司法改革，第一你同唔同意啦、 嗯？ 第二，如果要改革，我哋其实点解要改革咧？咁好嘛？你不如你讲讲啦。 我咁我第一个开场白咧、就是，就系其实任何制度咧，其实都有改善嘅空间嘅、 嗯。 如果嗰个制度可以改善到佢运作得更畅顺嘅，我系赞成嘅、 嗯。 但系喺司法改革，我就要好小心啦、 嗯。 任何改革都千祈唔可以动摇到所谓司法独立啦、 嗯。 司法独立呢个真系香港嘅核心价值嚟嘅。咁、嗯、如果用呢、這个大前提唔会影响到法官审案嘅时候嘅公正独立性咧，我其实大方向我系支持可以令到个系统运作更好嘅。呢个我开场白先啦。具体啲咧，其实我留意到咧，琴日提到阿张晓明主任啦，提到列显伦前法官提到嘅有啲嘅评语啦，其实我可以。概括做两类嘅，第一类咧就系头先陈景祥你提到嘅，一喺一啲案件里边咧，佢可能审判时间慢啦、即系个判词出嚟系慢嘅，咁有啲讲法就系话啊，如果旧年反修例事件嘅时候，有啲罪。较为严重的罪行早啲俾人睇到，早啲俾啲后生仔睇到，原来有后果嘅、 嗯， 原来堵路，原来放火，真系要坐监嘅，甚至暴动罪系唔轻嘅，咁可能其实个阻吓作用系有嘅、 嗯， 即系可能嗰个事件冇发展得咁厉害嘅，即系个风暴，咁呢个有一个讲法嘅，即系话个时间性。太長啦！嗱，呢個我又同司法界辯護下啦。咁其實唔單單只係司法界嘅，因為其實個控方咧，其實都要好多工作嘅。其實警察首先要去搜證啦，係咪？咁佢要花好多時間去揾證人啦，揾環境證供啦，等等等等，跟住將呢啲資料咧俾律政司。律政司作一個獨立嘅考慮，作唔作出一個檢控嘅決定？嗱，呢啲程序係非常之長嘅，其實好耐嘅。真係去到法院，其實嗰個所謂 delay 或者嗰個延誤咧，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嘅。咁、所以第一點就要公平啲，成件事，因為我哋都知道啦，舊年係拘捕咗超過幾千人啦。咁、所以真係有啲 backlog 嘅，真係好長嘅。如果聽眾有留意嘅話咧，我哋旺角暴亂事件咧，而家都仲未審得曬嘅，幾年都仲有嘅。咁所以呢、這個所謂普通法嘅制度係較為冗長嘅時間，係因為我哋好嚴格對呢個證供嘅要求。咁、呢個第一點係唔係一啲時間上唔夠效率嚇、有問題？咁呢個我覺得可以嘅，即係如果你有啲改革，令到成件事嘅效率係快啲嘅，我絕對係支持嘅。譬如多啲法官啊，或者喺啲程序上面可唔可以加快啲咧？咁我係整體上我係支持嘅。另外一個評論咧就係話嗰個判刑啦。即係好多時個判刑判佢有罪或者冇罪咧，甚至去到個 sentencing 啦，個刑量刑啦，大家都覺得好，點解一單案又咁樣嘅，另外一單案又咁嘅咧？市民其實就唔係好明白嘅。咁我以前喺節目都有講過，其實去睇一個案件就唔可以單單睇一個案件嘅結果，係要睇個。判決的理由個 reasoning 反而是最重要。咁如果個 reasoning 有錯誤嘅話咧，正確的程序是點咧？就係上訴啦。就係你去上訴。如果法官真的有錯嘅話，你就上訴佢，而唔係得咁簡單去睇嗰個判刑個結果，你就 jump to conclusion 啊！你一定係有問題啦。我覺得就唔公平嘅。 但係一路咁樣上訴咧，其實又係翻頭先個問題咯。你可能個程序好長啦，個時間好長啦。咁呢個就講到頭先，即係你提出嗰個關於個效率啦，即係個法庭嘅效率啊，處理案件嘅時候唔好堆積。咁呢個我覺得都合理嘅。咁但係問題咧，呢個司法改革如果係純粹從呢、這個即係效率啊、審 審案效率或者司法過程的效率咧，都理解的、 嗯、 但係而家似乎就唔止淨係咁嘅， 係 係嘛？即係個理由係遠遠超過呢、這個。 我哋懷疑係啦，而家都仲未出到嚟具體有啲咩要改啦。咁就係啦，另外一個頭先就係提到，可能就係話，誒係咪要有啲咩量刑委員會 啊等等嗰啲嘢去監察住呢啲法官嘅表現啊呢一啲。其實我哋之前都有聽過啲咁嘅聲音嘅、我自己覺得咧喺呢個階段係冇咁嘅需要嘅、我始終覺得現行呢一個機制咧運作係都叫行之有效啦。頭先提過效率可能可以再改善嘅，有好多嘢，又或者個透明度可以改善啲嘅、最近其實我留意到咧，司法機構已經咧係將一啲案例咧有一啲 summary 啊，一啲叫撮要咧俾公眾人士去睇、因為其實真係睇一個判詞咧好長， 好 吃力嘅，市民真係睇唔明嘅。咁、所以透明度咧，其實司法機構係可以幫到市民嘅、即係釐清咗一啲疑點啊，等佢唔好覺得。因為講真，市民淨係睇報章嘅頭條嘅啫嘛，個頭條話佢拉你就放。啊，點解呢個就判咁輕，呢個判咁重？佢好簡單，淨係睇咗報紙就算噶啦。咁、所以司法機構喺呢方面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正如我講啦，真係法官會唔會做錯咧？有可能嘅，法官真係會判錯，判錯就跟翻平時個上訴機制去做咯。嗱、咁所以呢一度咧，我覺得係有改善空間，亦都可以做得好啲嘅。咁但係仲有一點更加大嘅咧，阿陳景祥咧就係、我懷疑琴日啊，張曉明主任或者列顯倫提到咧，其實就司法複核呢個問題。其實佢喺列顯倫曾經都提過嘅，司法複核咧嗰、那個數目咧，由回歸初期咧百幾宗，而家升到過千宗嘅。 即係濫用啦，係嘛？ 係有濫用嘅問題嘅、而更加大問題咧就係、講到個權力問題啦、其實本地法院係唔係真係有權去決定一個本地嘅法例係違反基本法咧，係違憲嘅審查咧、其實佢哋可能係講緊呢樣嘢都唔奇、因為我都有聽過一啲北京嘅人士嘅講法、其實呢個違憲審查其實係咪應該係人大常委而唔係本地法院去做咧？嗱、如果呢個真係改革係改革呢樣嘢咧，就真係好大件事嘅、因為係一個好重要嘅改變可以話、起碼由97年開始，因為我哋都經常見到有不同嘅司法複核嘅判決噶啦。因為李顯倫法官亦都提到反蒙面法嗰一次嗰個判決，咁所以正如我講啦，我哋暫時仲未好清楚究竟佢哋指出係要改革啲乜嘢，但我頭先講嗰幾點咧，我都係懷疑佢哋係想跟進嘅。 你講嗰個咧就頭先一個就係個法庭嘅處理案件嘅效率啦，咁另一個咧就個司法複核啦。司法覆核裏面咧，我諗牽涉到個違憲審查權就係一個好高層次嘅憲制問題添啦，甚至係你會唔會觸動到中央嗰個權力嗰部分？咁但係司法覆核裏面咧，其實都好多案件就係關於政府嘅程序嘅啫。咁嗰類嗰個其實唔需要驚動到去到中央，同埋依個咧一直都係。的確是香港的法制一部分嚟噶嘛？咁呢個濫用咧，當然就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你到底啲人係咪咩嘢都攞嚟做司法覆核咧？咁好多即係大家都司法覆核王咁嗰啲都睇到啦。咁但係呢個係咪又係促成咗我哋叫要做一個司法改革呢樣嘢咁大陣仗咧？咁我諗呢個都同樣地一個問題嚟喎。因為我哋而家講到呢個改革咧，似乎唔係一啲細嘅範疇嘅東西啊。咁啊嗱，譬如我亦都引述下，譬如話講翻喺呢個高峰論壇裏邊咧，另一位嘅中聯辦嘅副主任陳東啊，咁佢嘅講法咧就係佢愛。國者治港咧，是司法人員都要遵守的政治倫理。咁嗱，呢度嘅意思咧就複雜咗好多咯。即係件事裏邊咧係有一個政治元素喺度，就話咧你我即係治港嘅人員裏邊咧，即係話司法人員咧、司法制度咧，都係屬於即係叫做建制一個重要部分啊嘛。咁你都要符合翻愛國者。嗰、那個要求啊嘛，咁咧講到愛國者咁就複雜好多啦。嗱，譬如我舉個例，最簡單，譬如而家仲有咁多外籍法官啊，或者終審法院裏邊啊，咁啊最近仲有一個又係咁啦，即係請咗嘅外國翻嚟咁。咁而家外國嘅參與已經係一個敏感問題嚟㗎啦嘛。咁好啦，我哋如果要用到愛國者治港，而又去埋去做到司法人員嘅要求，咁係呢方面如果循咁嘅方向去做一個改革，咁啊陳澤銘，你覺得係咪亦都係一個疑慮嚟咧，即係對大家嚟講， 係啊，陳景祥，你係指出個重點啦，又係，我唔評論其他人嘅講法啦，就但係我頭先提到，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喐動緊成個司法複核嗰個機制咧，係一個好大嘅動作嚟嘅，至於。 法官的要求呢，其實基本法是講得很清楚，法官正如陳景祥也講到，我們是基本法是容許我們有外籍法官的。那什麼叫愛國呢？其實他們宣誓的時候呢，是宣誓效忠基本法就夠了，其實就沒有其他東西的。所以我的意見呢，都是跟基本法去做。基本法其實講得很清楚的，我們考慮一些法官的時候呢，純粹是看他的專業能力的。他的司法能力和專業能力呢，就是唯一的考慮的，沒有其他考慮的了。但是我想返去頭先講司法覆核嗰個問題。陳景祥你指出一個重點呢，就係司法覆核其實有兩類嘅。一類呢，就係去挑戰，透過法院去挑戰一個政府機構嘅行政決定。政府作出一啲決定你唔滿意嘅，咁你去挑戰佢，法庭就會決定佢係咪一個有一個所謂 due process， 係一個合法程序去考慮而得出嘅結論。法院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咁呢样嘢我觉得都冇乜争议。因为其实一路以来在97年之前，我哋一路嘅法院都有呢个角色嘅。但第二类嘅司法覆核呢，就较为争议性啦。第二类呢，就係所谓嘅违宪审查。就係话一条法例通过咗之后，佢会唔会违反我哋嘅宪法呢？我哋意思即係香港嘅基本法啦。会唔会违反基本法呢？这个所谓违宪审查呢，其实香港97年之後其實是沒有的，因為香港97年之前是沒有一個所謂成文的基本法，即是成文的憲法的，甚至我們以前英國都沒有一個成文法的，成文的憲法的，所以其實呢，他們一直都沒有一個法院去挑戰所謂違憲審查這個傳統的。這件事呢，其實是香港回歸了之後呢才較為普遍的。97年之前都有若干的類似違憲的審查，就是所謂人權法了。當時有的。97年之前呢，法院亦都會考慮這些新的法例呢，其實會不會違反了我們的人權法呢？如果真的違反了的話呢，可能後者這條新的法例呢，我可以宣布它無效。這個都是類似的一個違憲審查。但始終我們當時是沒有憲法的。基本法是97年7月1日之後才有的。所以我回到剛才，如果大家講緊，或者列顯倫法官讲紧嘅，我哋系要重新检视香港嘅法院有冇一个违宪审查权咧？嗱，呢个就系一个非常大嘅动作啦。 但系呢个动作会影响到啲咩嘢咧？系咪我哋可能即系如果真系要改革嘅话咧，从呢个方向入手咧，就司法覆核呢个权系冇咗啦，或者要大大地收窄啦，或者系提高个门槛啦咁。咁但系司法覆核里边咧，即系头先陈振伟你讲咧，分做两类啫。但系一般地讲，司法覆核个作用都系想作为一个工具，系制衡翻嗰个行政当局噶嘛，系咪？咁因为呢个其实个效能都几重要，尤其是香港我哋话讲紧，我哋都唔系完全嘅普选啊，即系民意嗰个制衡力量都始终有一定嘅限度啊。咁啊，变咗司法覆核咧，好多人就会觉得系其中一个途径啊，即系起码仲可以伸张翻个公义， 甚至系最后途径。 系啦，咁呢方面又点咧？即系如果我哋真正要去改革，因为违宪审查嗰部分嘅时候，将呢样嘢收窄咗，咁对嗰个民权或者对呢、這个即系香港人呢种权利系有影响 嘅 噃。 系嗱，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啦，如果纯粹系挑战政府嘅行政决定咧，我觉得行之有效嘅，真系冇理由去改动佢嘅。去挑战任何政府部门嘅决定，任何公共public body 任何公共團體的決定咧，其實都可以透過司法覆核去申訴嘅。咁呢樣嘢我覺得行之有效嘅。我哋頭先提過啦，效率可以提高啲嘅，即係可唔係咪真係有人濫用咧？可唔可以減少啲啊？或者個門檻係咪要提高咧？我哋可以另外再去點樣去fine tune 啦，所謂細輕微地去微調啦。但係我覺得係行之有效嘅。但系头先提到，真系嗰个违宪审查权对一啲本地法例嘅违宪审查权，系唔系真系应该系留翻喺人大常委度咧？我唔知道，我自己真系冇答案。因为正如我讲，97年之前系冇呢样嘢嘅，呢样嘢系97年7月1号之后先正不停咁发生嘅。而列显伦法官就用咗呢个反蒙面法作为一个例子。他就说咦，为什么你那个本地法官提升到自己当了一个人大常委的程度去决定一个法例的违宪审查权呢？那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啦。那所以都引起一大轮的争论的，因为始终在97年之后呢，法院经常性地去判决有违宪的审查， 即牵涉到啲所谓宪法层面的决定啦。 冇错啦，我哋就见咗唔少嘅。所以如果系咁嘅话，咁系咪真系要拨乱反正啦？我用嗰个句，咁就如果系嘅话，就要用人大常委去出手噶啦。 系啊，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司法改革啊呢个话题，呢个论题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一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咧都接通咗，不如同佢倾下先。冯女士， Hi, 你好，两位。 系啊系啊，你好你好，接通咗啦，请你讲。 系，我想讲咧，其实咧，司法改革咧，嗰、那个即系系今年系特别我哋市民咧反映出嚟系最多声音嘅一样嘢咯。 嗯。 其实一路以嚟，大家都系觉得司法系最重要。 嗯。 原因点解咧？你犯咗事，你最尾你就系俾人去判你罪噶嘛。 嗯。 咁其实今年咧，我真系睇咗好多件案件。例如一个21岁他盗用了一些警察的资料去借贷、 嗯嗯、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只是判了什么只是判他罚款2000元、 嗯、 跟着监守行为24个月、 嗯、 还有一个更离谱一个41岁的男文员他起飞脚踢警方、 嗯、 你知不知道他只是什么一个社会服务令80个钟头、 嗯嗯、 说真的我家有很多即系我啲亲戚啊，啲子女啊嘛。 嗯、 你如果你咁样，你我自己睇翻你，你点样去教育啲子女呢、嗯、原来，哦，你袭警都只不过系做服务令嘅啫。 嗯，冯律师，即系你系啊，冯律师，即系你嘅意见系觉得嘅，而家嗰个判刑好多时系即系轻啦，就系、是，所以你个改革觉得呢样嘢系个原因之一嚟嘅。 系、嗯、啊，同埋咧，你哋一路嚟讲话，司法其实有上诉。我知道有上诉、嗯、但你每一件案你判了个罪你要阻吓性的嘛、 嗯、 你是要禁止那些罪案再发生的嘛那你的上诉可能是长至两三年短至都要一年多、 嗯、 那请问了、 嗯、 那段时间那些这样的案件再每个月都发生那你有没有阻吓的作用、嗯、那我想问了司法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冯女士。咁啊，佢啊，冯女士都讲咗啲现象啦。咁啊，陈湛永，不如你又同我分析一下啦。而家其实你自己睇翻啊，即系啲案件里边咧，系咪真有譬如咪判得太轻啊、 嗯嗯？ 或者可能反映唔到而家嗰个而家嘅现状啊，即系社会现状里面需要做出一啲嘅判决咧，系要做一啲警示作用啊，等等嗰啲咁。有冇咁嘅现象咧？你自己觉得？ 我谂第一点就系、是，如果市民真系对司法系统系有意见嘅话咧、嗯，其实司法。機構係應該要有回應嘅，即係應該要有反應啊！市民真係大多都數覺得有問題嘅話，佢真係要作出啲回應。但係好具體，頭先嗰位聽眾講話，如果判刑係太輕，嗱，真正確嘅做法係點咧？係應該透過立法會去改法例嘅，將條刑罰加重嘅。咁法庭就會識得去改噶啦。咁另外一樣嘢，法庭可以做到嘅咧，就係一啲所謂 sentencing guidelines， 就係上訴庭可以發出一啲判刑嘅指引，嚇等下級嘅法院咧較為一致啲。咁、 嗯、 呢个系法院可以做得到嘅嘢。 嗯，系啊，咁啊呢个关于司法改革咧，就好多人都留意啦。咁啊，其实呢个司法制度系咪真系有效咧，同埋得到市民支持，其实都好紧要啊。咁所以呢个话题里边咧，就我哋暂时要倾到咁上下啦，陈湛永 好嘛。 咁我而家先听一节新闻咧，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希望呢一笔透过民政事务总署发放假支援金，能够帮助受影响家庭。 嗯。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咁后少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中区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下角道。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在城市花园。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龙尾去到英皇道近炮台山道，而大坑道落山去摩顿台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宏丰台。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现在比较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返观塘的车龙就排到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以及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逐个讲，争咩啊？两样沟埋变做小宝与文迪一笨， 争咩啊？sorry， 讲过啦。 争咩啊？沟埋一齐变做小宝与文迪一笨。 下个 争咩啊？沟埋变做文宝与小迪一笨。 你 争咩一笨？ 清楚啲，讲多次。 争咩啊？两样沟埋变做小宝与文迪一笨。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咧，咁傾緊另一個新話題啦，陳澤銘咁咧就講下關於疫情嘅事件啦。咁疫情裏面咧有個最新嘅情況先去講下啦。咁就係衛生防護中心咧調查咧9宗啊新型肺炎嘅確診個案，咁至今咧香港已經累積咗咧有5479宗啦。咁新增嘅個案咧就包括咗一宗咧感染源頭不明嘅本地個案啦。咁患者咧就係一個76歲嘅的士司機嚟嘅。咁佢咧就係本月10日啊就開始出現病徵啦。咁就喺16日就最后一日嘅上班啦，咁同日咧到个医院求诊嘅，咁啊点解要特别讲一讲呢件事咧？因为大家知道咧，最近期咧即系出现好多啲源头不明咧，都系即系发生喺一啲即系的士司机里边啦。咁如果真系要系加强检测啊，即系或者边啲嘅高危群组里边咧，咁似乎睇嚟咧，即系的士司机都系一个即系几经常即系发生问题嘅一个群组啦。咁系咪应该系针对呢个群组去特别做一啲功夫咧，或者一个检测里边系咪需要特别针对佢哋咧？咁我哋会请一啲专家同佢倾下噶。咁首先咧，我哋就请到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许树昌教授同我哋倾下先噶。许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啱我听讲咗咧，就即系至今累积咧，就啲的士司机咧，即系出问题，即系发现到有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佢哋咧，都几多，即系都有几宗噶啦已经。咁佢哋嗰个群组，即系你睇嚟会唔会属于都系一个高危群组啊？ 嗱，其实呢几位咧加埋暂时5位啦。 嗯嗯。 其实先前嗰4位咧入咗医管局嘅医院之后咧， 嗰啲檢測全部都係陰性， 哦， 連個抗體都係出唔到。 嗯， 咁而家懷疑咧，就可能佢哋喺私家做嘅時候，嗰個樣本係可能污染咗。 嗯， 再交俾衛生署都係用翻同一個污染嘅樣本，變咗係無端端確診咗。 嗯， 咁我相信而家醫管局佢哋會繼續有啲跟進。咁嗰四位司機未必係受感染。 嗯，咁即係換言之，又情況又唔係咁嚴重，可唔可以咁講啊？ 冇錯，冇錯。 嗯。啊，咁其他啲高危嘅啦，譬如教授，即係我哋而家都要講緊啦，即係希望政府而家即係加強多啲嘅檢測啦，希望能夠即係早啲發現啊，同埋堵截呢啲源頭啦。咁喺你自己嗰、那個即係而家要睇咧，係邊啲群組啊，有冇邊啲行業啊，係特別需要即係做呢啲檢測嘅咧，或者做得多啲去監察嘅情況嘅咧？ 啊，咁安老院舍工作人员就肯定系啦， 嗯， 啊，因为第三波早期都有唔少老人院受感染，因为可能佢哋啲员工带咗入去引起爆发，咁老人家嗰个死亡风险就高啲啊， 嗯， 咁所以安老院舍嗰啲工作人员一定要，咁另外就系啲酒楼业啊都要小心啦， 嗯， 咁另外就曾经个货柜码头都系曾经爆发过啦。因为喺货柜码头好多时佢哋同啲外来嗰啲海员有啲交收货柜、 嗯、 都可能会有接触㗎。咁、 嗯 啊、其他群组就、啊、可能喺而家处理嗰啲冻肉嗰啲都要小心啦、 嗯 啊。因为内地都有啲个案似乎系啲冻肉嗰度污染咗有呢个病毒。咁、 嗯 啊、所以都有啲群组系要特别关注。咁、啊、如果佢哋政府提供嘅循环检测佢哋有主动参与呢，咁你又未必一定要强制。但如果反应差嘅时候可能就要强制。 是啊，许树昌，你啱啱提到一啲特定嘅群组啦，我又听到一个咁嘅讲法嘅，即係佢话其实餐厅嗰个数目呢，即係感染喺餐厅业嘅数目，其实相对于头先讲嗰啲群组唔係真係咁高嘅。而你一捉高打晒一船人，将所有嘅呢个餐厅嘅都如果捉晒去检验呢，就有啲唔公平嘅。你对呢个讲法有咩回应呢？ 餐厅群组近排少咗爆发，就因为政府限咗人数啫嘛。 嗯， 你之前睇翻六月十八号，突然间由八位变咗无上限，有几多餐厅食肆爆发？ 嗯， 啊，咁主要因为而家嗰啲措施系有效，系减低咗喺餐厅爆发嗰个机会啫。 系，咁譬如KTV 咧，我有听过话 KTV 嘅高危，或者酒吧嘅系属于高危，系咪事实咧？呢、這个？ 卡拉 OK 同埋酒吧肯定係啦，咁酒吧群組呢就曾經係有103位起碼係喺第二波嗰度係牽涉到酒吧嗰啲群組嘅。 嗯、 唱 K 都係啦，因為都好明顯係如果你唔戴口罩唱呢就更加緊要，因為有啲音樂聲你又要大聲唱呢，咁噴飛沫個特別犀利添。 嗯，咁但系而家嗰个措施暂时会唔会谂住都收紧啊？即系针对头先讲嘅酒吧、卡拉 OK 嗰啲。 暂时我相信政府会睇下个疫情嗰个演变再决定咯。 嗯， 啊，即系譬如你近排佢冇乜特别嘅爆发嘅时候，你又唔需要特登收紧嘅。 嗯， 因为已经将嗰个人数限咗啦。譬如你酒楼食肆嗰啲又限咗，咁你暂时睇下个疫情嗰个演变都系。 嗯，即系早前我哋即系话大概即系今次嚟紧咧，即系一路讲紧叫第三波啦。最初嘅时候大家都几担心嘅，即系会有一个大型啲嘅爆发。咁睇嚟似乎而家都唔会出现，暂时未有出现呢个现象，可唔可以咁讲啊，教授？ 都要小心啦，因为睇翻以往嗰十几日咧，都来历不明嗰啲个案都唔少嘅。 嗯， 啊，有时一日可能三单咁样，咁所以都唔可以话冇风险咯。咁、 嗯 啊、所以嗰啲措施政府加紧咗咧，就系、是、因为唔想有大爆发啦。 嗯， 许医生啊，呢、這个政府新呢个强制规定，对于酒店嘅检疫人士啦，即系话不得在检疫期间内接受探访。呢、這个作用大唔大噶？ 我相信好大作用，因为咧你睇到九月中开始咧，嗰啲尼泊尔入口个案咧。嗯，就曾經有班人在尖沙咀嗰啲酒店嗰度係做一個檢疫，咁但係個病毒就係、是、尼泊爾輸入咗病毒入香港，咁你有啲可能性咧，就係、是、可能當時有部分酒店係容許探訪，咁亦都其中有一位73歲女士就驗咗兩次都陰性，但係佢檢疫期間後期有病徵又唔出聲，咁跟住出咗去就油麻地係感染咗個仔同埋新抱，咁所以係如果你係即係禁止探訪咧，我相信係。有效啲係即係堵 截咗嗰個病毒深入社區個風險咯。 嗯，因为许树章教授，我想问一下你咧，嗱，而家另一个即系大家而家一路倾紧咧，即系都系讲香港疫情咧，可唔可以控制到或者做到呢个所谓清零啊嘛？咁因为咧呢、这个系旅游界咁啊最关心啦，因为大家知道啱最近咧我哋开通到嗰、那个旅游气泡咧就系、是、同呢、这个新加坡啦，咁但系好多人觉得新加坡冇乜用，因为新加坡嘅旅客占香港大概一个 percent 到嘅啫，咁啊最重要咧客源打通咧都系要通过关啊，即系内地嗰部分啦，咁内地就一直讲咧就话你要清零。你要搞掂好晒先得嘅咁。咁教授，你係因為我哋嘅專家組嘅成員咧，其實呢個目標我哋係咪即係應該爭取去做作為一個目標？我哋而家抗疫嘅，可唔可以咁講咧？係咪有陣時係維持翻而家咁樣，有啲咩就調節咁？你點樣睇呢個咁樣嘅做法啊？其實應該要決定我哋做一個目標，即係而家我哋嘅防疫工作就係希望能夠做到清零，然之後下一步咧就可以做到通關，恢復一啲更加大嘅經濟活動啊咁樣。 哦、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目标嚟嘅，如果你真系清零嘅话，你个社区都安全啲，咁其他经济啊、旅游业啊都可以复苏翻。咁所以而家系收紧啲流动咯，即系譬如之前咧嗰啲机组人员佢喺高危地方翻嚟咧，就曾经都唔使喺机场等报告，就可以翻屋企等。咁结果就有几位就系即系翻咗屋企即刻就话佢就系阳性。咁而家就开始封啲流动啦，咁加埋啲领事都系啦，即系而家除咗总领事系。可以翻去管底等咧，就低級啲嗰啲都要喺機場等。 嗯， 咁透過呢啲方案，再加埋而家就多咗好多醫管局嗰啲門診啦，就俾嗰啲輕微症狀嘅人可以唔使睇醫生都可以去驗。咁亦都開咗啲最近大埔區有啲爆發，佢又加咗啲流動車啊，又有啲固定站。咁、所以即係透過希望透過呢啲措施咧，係可以有效喺社區嗰度截斷嗰個傳播鏈。 嗯。 許教授，我留意到好似仲有一个措施，就係话如果係高危地区回港接受完检测之后呢，如果係阴性嘅话呢，佢就要去指定嘅酒店隔离啦。咁嗰个途中呢，其实而家佢係可以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就似乎应该会收緊啦，就唔可以就要即係似乎即係咪应该要佢有指定嘅交通工具，唔可以俾佢搭的士啊或者地铁咁样。呢个讲法其实合唔合理呢？ 如果佢系嗰啲机组人员咧，我相信佢航空公司会安排啲旅游巴俾佢哋接载嘅。 如果系学生翻嚟嗰啲咧， 学生翻嚟系啊，暂时嚟讲都系有呢个问题啊。即系如果佢哋譬如即系就嚟圣诞，咁可能英国会有批学生又翻嚟噶嘛。而家都翻紧。 系。 咁如果你俾佢搭的士咧，都事实上都有风险。 嗯， 因为其实我细佬都真系啱啱咁嘅情况，佢个侄女就系啦，咁佢翻嚟嘅时候咧就系验咗系阴性，咁啊带翻屋企就要去酒店度隔离啦，但系嗰个途中咧我可以去车佢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咁得意嘅呢个安排， 有啲风险啊， 好似有啲风险咯，我结果我都冇去咯，所以冇车佢啦。 系呢个漏洞啊，应该尽可能封，咁但系咧你如果要政府安排晒啲车，咁咁大量嘅人翻嚟，放呢个圣诞假，咁即系嗰个技术上都要睇下点样搞啦。 嗯，许教授，我想再问翻头先讲个关于清零嗰样嘢啫。如果香港即系个目标系真系要咁做嘅话，香港仲争啲咩嘢咧？欠啲咩措施或者系做法系可以达得到呢个目标？即系仲需要努力在边啲方向上、工作上咧？ 我谂都要市民配合咯。即系譬如你之前有啲地盘嘅人士，佢有发病咗几日，仲翻紧工嘅。咁之后就唔去医管局嗰啲地方验，就走咗去嗰个检测中心。检测中心本来系冇病征啲人去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就系要即系啲社区嗰啲人士咧，都系要配合政府嗰啲措施。咁另外私家医生咧，尽量留意啦，因为佢哋都闹咗唔少个案嘅呢几个月。咁最紧要系即系佢睇下真系有冇需要如果个病人轻微症状，佢又肯验嘅，咁变咗你就唔使做强制啦。如果真系好明显有症状，个医生怀疑嘅，佢真系仲拒绝验，咁真系就可能需要用呢个强制呢个条款咯。 许教授，我有个私人问题问一问你，即系我睇新闻啦吓，讲到呢一个所谓嘅 vaccine 吓，呢个就差唔多已经得噶啦。美国就话今年年底都可能可以推出市面，其实系咪真系咁乐观啊？ 嗱，而家疫苗咧就有几间厂都初步分析咗第三期嗰啲数据啦。咁就。但系咧，佢哋都系睇咗头嗰90几个确诊个案，就发觉打咗针嗰啲咧系好少人就感染。咁但系事实上咧，就有几万人参加咗嗰啲研究，每一个疫苗，咁应该就睇晒佢第三期完成晒嗰啲 測試咧，先至睇嗰個最後報告就穩陣啲咯。 嗯 嗯，我哋而家預可唔可以預計到大概幾時到啊？即係真可以出到啲疫苗，同埋喺香港咧開始係比較大規模啲接種咧？ 嗱、大部分嘅廠咧，應該12月咧就第三期就賣尾嘅。 嗯， 咁如果佢證明係有效同埋安全咧，佢就向佢當地嗰、那個藥物嗰個規管嗰個當局咧就申請嗰、那個執照同埋即係可以生產。 嗯。 咁我估计香港，如果我最乐观咧，就系2021嘅第二季咯，可能就第一批咯。 嗯， 最乐观。如果可能会褪迟嘅，因为佢哋一出咗就未必一定即刻嚟到香港噶嘛。 嗯， 即系虽然透过世卫都订咗一定嘅数量，但系始终佢都要系四维分配嘅。 嗯， 啊、即系我谂最快都系下年第二季咯，就最 即系2021年嘅第二季。 系啊系啊，随时可能向后褪少少都唔出奇。 嗯，咁如果呢个大规模可以即系接种嘅，系咪已经可以讲我哋话呢个疫情基本上可以都控制得到咧？或者起码可以即系度过咗一个最困难嘅时期，可唔可以咁讲啊？ 嗱，咁你最大问题就系嗰啲疫苗唔系一次过到晒，佢系分批咁嚟嘅。 嗯， 咁你要到你当地社区有六七成人，一系透过自然感染，一系透过打针出到抗体，咁嗰个社区先至有嗰个群体保护效应。 嗯嗯，系啊，教授亦都想问你咧，就政府而家亦都讲紧咧，就系研究紧安排嗰啲粤港即系粤澳啊嘅居民嚟香港嘅时候，就可以豁免嗰个强制检疫啦。咁啊，你觉得呢样嘢会唔会有机会成为一个风险嘅漏洞啦？咁同埋而家广东啊、澳门嘅疫情嘅系咪真系稳定，可以做呢样嘢嘅时候，真系咁放心地去做咧？ 哦，佢而家都系俾嗰啲香港身份证持有人过嚟嘅，主要都系第一批限咗每日5000。咁、事实上咧，喺内地除咗新疆同埋最近上海有当地个案咧，其他省市啊真系受控咗一段好长时间。咁、澳门亦都系好多人系冇当地个案。咁、所以佢哋对香港构成个风险就唔高。再加埋过嚟之前，佢哋都要验咗一次证明系阴性先过嚟。咁所以佢哋系属于系好低风险嘅地方。 嗯，即系换言之，如果系容许佢哋可以即系豁免个强制检疫都可以嘅。 佢净系做医学监测系咯。 监测。 不过佢哋翻到去内地或者澳门就要俾人搵14日啦。 系。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许教授。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政府專家顧問啦，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嘅。咁許教授經常都喺媒體都有講關於啊，即係點樣控制疫情啊等等嘅咁。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7231嘅。咁我哋稍後咧仲會傾一傾咧關於酒店業咧嚇，即係頭先我講到啦，到底佢哋即係嗰個自我隔離嘅時候咧，點樣能夠再減低呢啲風險啦嚇。咁、甚至係交通係咪應該真揾個專車去接咧？唔使啊，陳振永聽講咧要你去接啊，又增加咗你的風險 冇錯 啊。咁啊好啦，咁我而家啱接通咗咧就係因為呢個酒店業嘅如心酒店集團銷售及事務總監咧蔡維斯啊，同喺電話度啦，已經接通咗啦。蔡維斯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陈生，两位陈生你好， 系啊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咧，就系话即系而家政府咧都即系已经开始咗啦吓，就系、禁止探访咧呢个酒店，即系住咗酒店嘅时候检疫人士啊，即系禁止啲人去探访嘅。咁啊，那个执行情况系点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其实自我隔离人士咧喺入住我哋酒店嘅时候咧，其实酒店咧会提供一次性嘅房卡嘅啫。喺入住嘅期间咧，客人系唔可以外出，亦都唔可以用酒店其他嘅公众设施嘅，直至完成咗呢个隔离为止嘅。咁同时间咧，客人亦都需要遵守其他嘅守则啦。例如喺隔离嘅时候咧，其实酒店职员咧会送递每一日嘅用餐啦，亦都系客人需要自我清理自己间房间嘅。咁所以喺一般嘅情况之下咧，其他客人系唔会有机会接触到自我隔离人士嘅。 咁有冇啲咩措施系可以，譬如话佢上去楼嗰阵时候，可能要检查下啲证啊，或者要佢申报下你去边度啊，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手续要做翻噶？ 嗱，喺一般情况，头先都讲咗啦，其他楼层嘅客人咧，或者其他客人咧，系上唔到佢哋嘅房间嘅。咁、因为客人入住咗之后，我哋嘅一次性房卡佢只能够入间房一次，咁所以佢系出唔翻嚟之后再入间房，所以系唔会有机会接触嘅、 哦。即系出唔到嚟嘅，入咗之后。 系佢可以开门攞翻我哋放低俾佢嘅日常用餐啦，但系佢出咗房门就入唔翻去噶啦嘛，呢件事系。咁、我哋亦都喺佢入住嘅时候咧，讲得好清楚我哋嘅入住守则啦，令到佢清楚。知道咧，佢喺呢个隔离期间咧，佢只能够stay喺间房里边嘅。 哦，即系只能够开门攞啲嘢嘅啫，即 系 唔好行出去，行咗出去之后你闩到门就入唔到去噶啦。 即系佢唔小心扒埋咗道门咁点算啊？吓，佢唔小心扒埋咗咁样。 我哋租翻到而家都冇一个客人咧系会咁唔小心嘅，所以你哋都可以放心嘅。系啊，因为大家都会知道系入咗房就系14日隔离噶啦，呢个大家都好遵守个规则嘅。 系，我有个即系实际啲嘅问题咧，譬如个住客嘅亲戚朋友吓，佢想有啲嘢交俾呢位住客，咁做唔做得到噶？系咪可以透过你哋嘅前台帮佢转交定系点咧？ 其实呢我哋如果客人的家人啦、啊、或者有啲物资啊食物送嚟呢，佢会交返俾我哋前台嘅同事，我哋同事呢就会送上房俾佢嘅，佢係接触唔到隔离人士嘅。咁另外嚟讲，我哋因为如心南湾酒店亦都有机械人啦、啊、我哋亦都会用机械人送返啲物资去俾返啲客人嘅。 哦，用机械人送上去啊。 係呀，冇错，尽量减低呢个接触囉。係啦。 咁蔡小姐，你酒店嗰度嘅做法系咪都系特别安排一其中一层，就是专系货，即系俾一啲咁样嘅隔离人士去住，系咪用咁嘅方法嚟安排嘅？ 系啦，其实喺一月底嘅时候咧，疫情开始严峻啦，咁我哋酒店都做好准备嘅，我哋系划分咗唔同嘅楼层，亦都同同事啊人手做咗训练，消毒喷雾啊呢啲防疫措施咧，全部都有晒噶啦。咁我哋会因应唔同嘅需要啦，针对性嘅安排，分隔咗唔同嘅住客嘅，所以系隔开咗做十四日隔离嘅人士啦，同埋普通住客嘅。咁因为亦都同时为咗需要嘅人士作出回首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疫症无情，人间有情，咁我哋酒店呢时刻关顾社会，为唔同人士呢提供服务，体验咗共融嘅兼爱囉。咁而家其实如心南湾酒店呢就预留咗120间客房，咁旺角汇贤居呢都大概预咗40间客房呢係俾有需要隔离人士入住嘅。 蔡小姐，我有个技术啲嘅问题，即係 好啊， 咁佢 check in 嘅时候呢，即係我登记嘅时候始终会有个接触㗎，係咪？ 你佢登记嘅时候呢，我哋同事就会即係你嘅意思係同我哋同事有接触。 係啦係啦，佢同任何人都有。 我哋同事会做出呢个准备工作，先都讲咗啦，有晒防护嘅措施㗎嘛。咁亦都会所有消毒用品都会喺我哋 check in 嘅同事同埋同事会戴晒口罩，各方面係確保咗保障同事，亦都保障返个客人嘅。 嗯，咁即系嚟到咧，佢都系照样做正常嘅 check in 嘅啫，系咪啊？ 系啦，冇错。咁同埋我哋酒店咧，几咁多间酒店都好啦，如心酒店咧都会有做 Dramagic 呢一个消毒喷雾嘅。咁希望确保咗咧，就系喺度入住喺酒店里边餐饮嘅客人咧，都系得到呢个保障嘅。 嗯，蔡小姐，其实咧，譬如话即系而家就收紧咗啦。咁但系即系举个例啊，极端啲讲嘅话咧，即系佢嗰某个人佢即系真系好想走出去啊，偷偷地咩成嗰啲咁。咁佢出咗酒店落个大堂，其他地方度游荡又好，食嘢又好，咁系唔系适应唔到佢？可能都系，会唔会咧？ 其实呢我哋头先都讲咗啦，一次性嘅房卡同埋呢我哋每一层楼呢都有 CCTV 嘅，我哋个保安呢係24小时睇住个 CCTV， 確保係其实无论佢系咪隔离人士都好啦，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哋职责去確保每一个住客嘅安全，咁所以你可以放心。 嗯，即系呢个就最有效啦，如果咁有冇人投诉嗰啲私隐会俾你哋睇住晒喎，咁即系。 CCTV 系一个安全性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唔系想侵犯客人嘅私隐，只不过保障大家嘅安全嘅啫，所以你可以放心嘅。 而家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咧，就话咧希望用一个成栋酒店啊，即系做晒一个检疫啊咁样，咁即系唔使话分层啊，又做啲风险，即系有啲风险啦咁。你哋觉得呢个谂法你哋愿唔愿意接受噶？即系要真系用全栋酒店做晒一个检疫嘅用途？ 如果政府真係對檢疫人士啦，甚至可能講緊14天隔離嘅人士咧，有進一步嘅檢疫安排咧，其實我哋酒店咧係持開放嘅態度嘅，咁亦都係可以即係歡迎大家一齊去討論咯，咁樣咯。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蔡小姐。咁啱同佢傾嘅就係如心酒店集團銷售及事務總監蔡慧思㗎。咁我哋陳澤明你聽完曬之後咧，就CCTV 我真係諗唔到啊！即係如果咁樣你全程監控住咧，咁就 即係我覺得 就冇得走嘅。 一次性個門卡都其實都幾辣咯，即係你真係如果偷偷地走咗出嚟就扒埋咗道門咧，就入唔翻去嘅。咁我覺得我聽完之後，我覺得都係穩陣嘅，即係減少到呢一啲住客同其他職員又好啦，或者其他客人嘅接觸係可以分隔到嘅。 嗯，咁呢个措施都紧要嘅，因为好多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早前好多即系太过松懈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根本个人就可能系呢个酒店即系中意又出去食下嘢啊。咁有啲媒体都影到噶，即系嗰时候戴住只手镯就走到去食烟啊，咁啊成啊咁。 买外卖啊。 咁而家有措施执行咗之后咧，到底系咪有效咧？咁按照头先阿蔡小姐嘅讲法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噶。咁希望对呢个控制疫情有帮助啦吓。咁啊，陈泽铭，我哋咧就要时间内又先休息一阵先啊，翻嚟会再倾另一个话题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包括许智峰、陈志全和朱海迪，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与早前立法会内泼臭水事件有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以及侵害人身罪条例，三人获准保释，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陈志全形容当局穷追猛打，正挑细选罪名控告抗争的议员。他说估不到警方指他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外，更以侵害人身罪条例检控他，认为当局将他形容到好像要进行生化袭击一样。许智峰说有心理准备，无论是否留在议会，政治打压陆续有利。欧盟驻港澳办事处表示，密切跟进并关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因立法会内发生的事件而被捕。政府推出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以便市民记下行程，了解感染新型肺炎的风险。当局说目前有超过10,000个公私营场所参与计划，当中6,000多个属公营场所，包括体育馆和街市等。另外近4,000个私营场所，包括食肆和咖啡店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到九龍城區視察該程式的推行情況，包括土瓜灣街市和附近一帶商鋪。他說當局會繼續努力推廣，邀請更多業界如連鎖食肆、零售店鋪、物業管理等參與，鼓勵市民養成記錄出行習慣，以科技精準抗疫，為嚴防第四波疫情作準備。李嘉诚基金会对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大火的伤者和死者家属紧急拨款港币300万元。创立基金的长实资深顾问李嘉诚说，对火灾带来的伤痛深感难过，希望这一笔透过民政事务总署发放的支援金能够帮助受影响的家庭。美国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资深共和党人格拉斯利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目前是总统继任顺位中的第三名。格拉斯利在社交专页说自己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将要在家工作，又说目前感觉良好，正按照医生和疾控部门的指引进行自我隔离。格拉斯利现年87岁，现时是参议院第二年长成员，亦都是最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副总统缺席的时候，参议院会议由临时议长主持。参议院临时议长是美国总统继任顺序中的第三名，排在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之后，在国务卿之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维园那段比较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比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车多慢驶，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行的龙尾在新翠村对开。提一提大家，太子道西的路陷仲是处理紧的，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的慢线封闭，一大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多啲时间过马路噶，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到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我得你到得， 转咗播出时间，三个主持不变，浓缩为一半，只会更精益求精。同月亮讲拜拜，向太阳 say hello， 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至22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号到11号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新闻翻嚟咧，我啱头喺呢度倾紧咧，就关于政府一啲收紧嘅防疫措施啦，包括咧禁止探访酒店接受检疫人士啦，咁亦都有人留意到咧，就系呢啲的士司机嘅个案咧，即系可能都出现咗一啲感染源头不明啊咁样嘅，咁到底司机嗰方面咧，会唔会成为一个高危群组咧咁样吓？咁好啦，我哋不如呢个时间咧有啲电话咧接通咗，不如都同一同一啲的士司机嘅朋友倾下啦。咁接通咗我哋嘅咧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主任啊杜新。唐嘅杜先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啱头先倾紧咧，就最近咧都发现咗有嘅几宗啊，即系关于的士司机咧，即系感染呢个源头不明嗰啲个案嘅。咁喺你个行业里边嚟讲咧，你哋担唔担心啊？同埋会唔会希望即系喺嗰个检测啊嗰方面能够做多啲功夫啊？咁啊， 嗱，当然啦，梗系希望啦，因为事实上已经讲过，同运输署又好，同政府讲又好。应该所有嘅服务性行业都应该系一个强制性嘅检测嘅。因为尤其是我哋嘅的士行业，我哋每一天接载咁多人，大家同样都唔知道边个受到感染打打边个。不论司机又好，乘客又好，好容易受到感染。但好啦，司机喺度检测，检测完咗之后，而家就比较方便啲啦。我哋手机可以有个阴性，甚至于我哋连埋个标签。个标签摆喺个车厢入边，证明我哋呢个司机系冇事嘅。但我哋司机冇事，但系我哋司机唔知道边个乘客有事噶嘛。咁如果你话全民做出呢个强制性嘅检测嘅，咁起码大家嘅唔使咁担心，究竟会唔会受到感染啊？ 咁如果要真係做呢啲咁样强制嘅检测嘅话呢，咁你行业里面你哋啲同业啊，即係啲司机呢，就接唔接受呢？你觉得佢哋会？即系愿唔愿意啊？ 呢度咧，第一政府要多啲宣传，第二要讲俾嗰啲司机听。事实上，你检测咗之后，好过你唔检测。我曾经讲过，如果司机检测咗之后系阴性嘅，佢起码安心开工。乘客知道个司机系阴性嘅，佢坐上嚟亦都叫做放心，就起码唔使话啊呢个司机究竟有冇事。当然司机未必你知道乘客，但是你怎样能够做多啲呢啲功夫呢？咁你政府要宣传㗎嘛，无论喺电台有电视台又好，你都係必须要 啊，盡量要講翻多啲，希望大多數啊，甚至於全港市民係要檢測嘅，但係服務性行業咧係比較特別厲害，就必須要夠做出一個檢測出嚟，大家證明係陰性嘅。 嗯，阿杜生啊，我想問一下，即係從司機嗰個角度睇咧，即係你哋會點樣去減低呢個感染嘅風險咧？即係我亂咁噏啫嚇，會唔會話啊，我唔去機場啦，我盡量做少啲機場客啦，會唔會有啲有啲咁嘅諗法嘅咧？ 冇嘅，根本上而家你想做張機場客你都難啦，有咩嘢乘客係會搭機場啊？而家以我而論，我冇嗱，其實唔好以我而論。我想就問多絕大部分嘅司機有幾多個呢幾個月做唔做到兩三次期喺機場嘅？係冇嘅，甚少。好啦，即係話證明唔係話一定做機場咧，嗱，除非佢接佢翻嚟嘅啫，係咪？嗱，亦都係甚少。咁而家你政府就係因為做嘢散漫，而冇話哦，即係所有喺機場落嚟嗰啲係必須要真力檢測咗之後冇事，你先至能夠俾佢。啊，通街行啦吓，简单啲嚟讲，唔好话乜啦。咁但系好啦，作为一个司机而论嘅时候，我哋唔知道边个乘客有或者边个乘客冇，所以我哋系冇办法预测得到。 嗯，咁你行内你有冇自己做一啲行内嘅，譬如话预防啊，咁同大家讲下，即系一般要注意啲乜，咁啊尽量保护自己咁样。行内有冇啲咁样嘅做法嘅咧？ 有不啊？事實上，司機所做嘅咧，第一，我都估唔到而家大多數司機，絕大多數開新工都好啦，佢哋大家都好注重嘅清潔，抹車啦，噴呢個消毒劑啦，亦都有呢個潔手液喺度啦，亦都擺好多，亦都係擺喺架車嗰度啊，俾啲乘客用啦，而自己亦都要戴口罩啦，幾乎好似話齋做得幾次期咧，會去洗手間咧，就會洗下手啦，男性。咁我哋已經做足咗好多嘅預防嘅措施㗎啦。咁但係好啦，會唔會話受到感染呢？一啲都唔擔保話唔會嘅，因為你事實上我哋都唔知道邊個打邊個係，但我哋做好咗啦，甚至於我哋檢測埋係陰性㗎啦。亦都好緊張到即係點啊？兩個禮拜我哋去檢測一次，以我而言，我檢測就嚟檢測第五次㗎啦。咁個司機大多數都肯去做啦。咁但係點解政府都？唔要求我哋嘅的士司机啊，强制性去检测，而有冇得我哋自愿性咧？ 你都系赞成强制噶，要 系 咁系啊，杜生啊，咁啊，其实你想知道下有即系目前为止咧，有几多嘅的士系参与咗个安心出行计划噶？ 嗱，而家就开始做啫，我哋都攞咗一沓，我咧亦都希望俾啲司机，或者俾啲打嚟人有车资就好喺个车嗰度练得。但是作用是不是大呢？我本身个人看呢，作用未必大的。你只不过讲俾人听，这个乘客是去过哪里或者坐过我部车。调翻转头，以在的士司机的身份来讲呢，我们不是说怕不怕麻烦，而是说他有时变了我无端端受牵连，因为 他坐过我部车。变了好像话斋曾經試過一個緊密接觸，亦都捉咗我去作出一個隔離嘅時候咧，嗱呢一點，咁點解你政府要做埋呢啲咧？而家調翻轉頭害緊我哋嘅司機啫。 即係你驚俾人發現到有個個案，咁啊架車係咪唔準出車住噶？即刻有幾日？ 嗱，個車咧就秘密嚟嘅啫，最多再消毒，再緊張啲啊。當然呢啲係涉及到打你或者車主嘅問題啊。但係起碼我哋嘅司機。会唔会俾人隔离咧？真系要问政府啊！我相信唔会啦，因为接触过啊嘛。你究竟有冇咧？虽然我讲俾你听，我检测咗核酸系阴性嘅，但系唔担保我哋落街或者即系接触乘客时候受到感染嘅话，以往佢未必虽话未必系追查得到啊，坐过边部车直至到个司机去检测嘅时候先知道这个司机系。受到感染，所以话点解我哋话，如果你咁样做法，系究竟对个司机有利咧，定还是无利咧？如果我哋认为咧，利唔系好大嘅啫。 咁呢个安心出行计划里边，你哋啲行家反应系点样噶？即系好，即系愿唔愿意参加，或者系点咧？ 作為一個的士司機是應該就要參加的，即起碼是配合了政府的政策，但是政府的政策真的要做好一點，不要說得個做字得個講字。咁好啦，做咗之後，咁我哋嘅司機點樣呢？如果我哋受到係感染嘅時候，啊，係可以盡快即刻同我哋作出個檢測，哦，陰性，當然天下太平啦。陽性呢？嗱，陽性冇得講嘅，因為大家都唔知道陰性陽性嘅問題嘅時候，咁變咗好多司機呢，真係就叫做審訊咯。我參唔參加呢？ 係好啊。 會唔會連嗰張紙落去呢？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啊杜新堂啊，咁佢講咗關於的士司機咧就點樣處理呢啲防疫啊，同埋嗰啲即係客啊，即係上車嘅時候到底會唔會即係受感染咧咁樣。咁啊好啦，咁我呢個話題我暫時要傾到呢度先啦，陳振榮啊，咁啊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另一個話題。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 深圳和香港两地的政府呢就是创科创业各具优势，一众合作模式之下，科研上前沿后产是一个不错的模型，无论是公司、高等院校，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面紧密合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辉瑞研发的疫苗有效率达九成，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讲的有效率是指疫苗在理想和可控情况下的表现，但现实里面长者、长期病患者就算接种了疫苗，有效率都未必去到九成那么高。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我哋翻嚟咧就想倾另一个话题啊，陈振铭啊，咁咧就讲关于咧就系一啲即系性骚扰嘅啲个案噶，咁咧就其中一位咧就系即系最近发生嘅事件咧就系有三项香港长跑纪录嘅保持者咧，同埋系注册教练嘅几家文咧就近日牵涉咗一宗嘅性骚扰嘅丑闻啦，咁有好多人喺社交平台咧就话佢即系喺强迫嘅女学员喺座驾上面咧即系有啲动作，咁啊纪嘉文自己咧就系深夜撰文咧承认自己系做错咗事噶，咁咧就为咧就冇认真处理啲感情问题啊，而系道歉嘅。咁啊喺网上真系当然好多人啲讨论啦，呢咁嘅事件啦。咁啊，当然就呢个就引申咗起咧，就即系大家记得咧，即系喺2017年嘅时候都有另一位即系港队嘅，即系我哋叫兰后啊，即系跳栏嘅吕丽瑶咧，亦都系发生过类似咁嘅事件嘅。咁啊，到底喺运动界里边咧，即系呢个情况咧，即系受到一啲譬如教练啊，或者即系等等做一啲性骚扰嘅行动啦，或者系譬如有关嗰啲总会。到底应该会点样处理嘅咧？咁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咧，你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香港业余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咧，同我哋倾下嘅。伍于豪你好， 系诶你好，两位主持。 系啊，我哋讲翻咧，啱啱最近亦都有一个咁嘅个案啦。咁其实你譬如以田径总会嚟讲咧，咁譬如话你哋系譬如点样处理呢啲咁样嘅有关如果真系属于性骚扰嘅投诉嘅咧？ 好，唔該曬。咁其實主要啦，即係如果係遇到性騷擾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哋較早前啦都係即係跟從咗委會啦，咁同埋康文署嘅建議啦，都係訂立咗我哋自己田徑總會嘅防止性騷擾政策同埋指引嘅。咁基本上即係如果我哋係收到呢方面嘅投訴啦，即係如果係有人士啦係向我哋投訴有啲方面嘅事件發生啦，咁其實我哋就會去審視翻嗰、那個俾翻入嚟嘅資料啦，同埋嗰個情況嘅嚴重性啦，咁去睇翻去點樣處理，咁 可能單事件或者一啲比較一開始覺得較為輕微嘅，咁可能就會係用一個即係仲裁嘅形式去處理。咁當然，如果係涉及一啲即係嗰個嚴重嘅指控啦，咁嗰個情況係覺得嚴重嘅，咁可能我哋就會係有成立一啲調查小組啦。咁可能係真係會係雙方面即係都會係有代表，即係未必係自己，可能甚至可以邀請埋律師咁去俾翻一個資料嗰個小組去睇翻個情況係點。咁當然去到即係小組或者總會方面係覺得係呢一個事件係涉及一啲刑事嘅成分咧，咁我哋一定會轉介翻俾相關嘅執法部門去跟進。咁當然即係其他涉及內部，因為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如果係相對地冇咁嚴重嘅，咁可能係涉及一啲警告啊、一啲處分啊、停賽啊、停職啊之類，咁嗰啲就會係即係總會請翻因應翻即係嗰個涉事人嘅一個角色，佢究竟係教練啦、運動員啦、職員啦，定係點樣會有翻相應嘅處理咁樣嘅？ 伍生嗱，你頭先就講咗咧，係一啲事後嘅處理投訴嘅機制啦。咁喺運動啦，喺呢個 case 就係田徑啦。咁當然個教練同一個運動員咧，有啲避免唔到一定有身體接觸嘅，尤其是異性嘅話係有嘅。咁你哋田總個內部會唔會有啲指引去預防？因為頭先係一個執行紀律嘅問題啦，但會有啲事先嘅預防嘅措施咧？ 其實都幾方面啦。咁首先即係一開始就一定係嗰個教練嘅教育方面啦。咁其實即係教育方面即係都會係一定喺教練嘅訓練班、培訓班嗰度咧，一定會即係都有一定嘅時數啦或者節數啦，係提及翻即係去避免翻性騷擾或者係一啲harassment 啦，即係未必係純粹涉及性嘅，可能係暴力啊，或者一啲體罰之類啊，咁嗰啲都係會提及到嘅，或者係種族歧視之類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咁當然如果係喺我哋自己田徑總會嘅訓練班主辦一啲訓練班咧，咁我哋係要求係相關嘅教練咧，係要提供翻一個性罪行定罪記錄嘅查核嚇，呢方面有記錄俾我哋嘅。咁當然啦，即係要睇翻嗰個即係涉事嗰、那個情況咧，或者發生嘅時間咧，究竟係喺邊啲嘅情況？究竟係喺一啲公眾，即係所謂一啲自己嘅教練搞嘅主辦嘅訓練班啦，定係田總嘅訓練班咧？咁如果因為我哋如果田總主辦咧，咁我哋係聘用一啲教練，咁我哋就可以去用呢、這個性罪行嘅記錄查核機制咧，就去了解翻嗰個教練嘅背景。咁當然亦都我哋去教練呢啲訓練班嘅時間。我哋之前亦都會同翻啲教練，即係去再提醒，即係各方面嗰、那個要注意嘅地方。咁當然亦都係會涉及一啲，即係提佢哋要小心，即係去身體接觸啊，或者係避免一啲誤會嘅一啲舉動啦。 嗯，系啊，咁玉华，你可唔可以同佢讲下头先？你话即系田总都会有啲处理嘅程序啊、机制啦。咁可唔可以讲下，譬如话每一年或者平均咁计，有几多个案到嘅咧？其实你会处理，或者有冇一个趋势？我睇唔睇到会唔会多咗啊？咁样近年， 暂时我哋都未即系近呢几年啦，即系自从系主持之前所讲嘅七年个事件之后咧，其实我哋暂时都未有收到呢方面嘅一啲即系投诉嘅，即系如果系直接俾我哋总会的话，因为都系同其他情况一样啦。咁其实即系遇到呢方面嘅情况，即系受害人系有几种嘅渠道系可以处理嘅。咁一方面咧就系去同我哋总会去投诉啦。咁我哋跟翻啱啱所讲嘅机制啦，咁另外亦都系会系当然如果觉得严重嘅，觉得即系合适嘅，咁可能直接会系 報警啦。咁另外亦都知道有啲機構啦，咁去會專門處理呢方面嘅投訴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暫時嚟講咧，我哋都未即係剩17年之後啦，我哋未有收到呢方面嘅投訴嘅。 阿於豪，你頭先有提過話國際奧委會係嘛？應該係俾咗啲 香港奧委會， 香港奧委會俾咗啲指引你哋。咁但係香港政府其實有冇角色喺度咧？即係佢會唔會有譬如民政事務局啊，或者任何其他部門有冇啲咩嘢嘅協助可以俾到你哋咧？ 其實佢哋都係喺近年咧，都係即係都關注呢方面啦。其實都即係都係去一路鼓勵唔同嘅體育總會啦，即係包括我哋啦。咁我哋都係即係收到佢哋方面有一啲嘅指引啊，或者去提醒啊，咁去一路提翻各个总会都需要订立翻呢方面嘅指引，因为呢方面即系之前即系可能以前咧，即系大家冇咁重视嘅时间，就未必好似一啲大型嘅私营机构咁，佢自己有一啲呢方面嘅即系政策咁样嘅。 嗯，咁而家其实譬如话当一个即系田总或者一啲机构啦，即系你自己经验咧，会唔会有时出咗事反而会系倾向于即系大事化小？因为你话有一个情况之下，你都可以用个仲裁，即系大家尽量倾啦、解决啦咁样。会唔会担心有啲咁样现象啊？即系好多机构有阵时觉得呢啲事一出咗去咧，始终对个机构唔好啊嘛，即系个名声啊等等嗰啲咁，会系点样要平衡翻呢样嘢咧？即系又唔好话即系令到啲当事人即系真系有冤无路数咁样。你有冇个机制点样监察翻，系确保啲个案咧？是可以真的得到正当或者合适的处理的。 其实就因为即系都我哋正如啱所讲啦，都未收到呢方面嘅投诉啦。咁其实我哋都系即系除咗话田径总会自己可能喺个会入边揾翻合适嘅人，即系揾翻一定嘅人人士代表去坐落呢个小组入边咧。咁其实我哋都唔排除，我哋都会揾翻啲独立人士，因为始终都正如所讲，即系或者嗰个投诉人，或者甚至乎一啲即系外间嘅人都会担心啊，会唔会系一个好自己人去倾完就算咧？咁系啦，咁我哋都即系自己总会咧，都即系我哋都有其他嘅一啲嘅委员会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净系由田径总会入边嘅代表担任一啲委员嘅。咁我哋都会取平衡，无论系喺性别方面啦，或者系嗰、那个背景方面，當然有一啲係需要有田徑嘅背景，咁先了解到嗰個情況啦。咁另外亦都會有一啲嘅獨立人士，可能係一啲專業人士啦。咁去坐埋落嚟喺個委員會度咧，就即係去俾翻唔同方面嘅一啲意見咁樣嘅。咁就盡量做得一個持平嘅角色啦。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伍於豪。 OK。 啱啱同佢傾嘅咧，就係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於豪嘅。啱啱佢傾緊嘅咧，就係最近呢個跑手紀嘉文咧，又被指嘅性騷擾啦。咁啊，呢個個案裏邊咧，就頭先佢提到關於2017年咧呂麗瑤個事之後咧，咁啊，有啲人嘅講法咧，就當時係掀起咗一個本地嘅 Me Too 嘅運動啊。咁啊，陳湛銘啊，你係呢個法律界背景咧，咁其實法律上咧，即係呢件事裏邊咧，都好多角度啊，即係譬如包括咗法律裏邊係咪真係一定可以保障到啲受害者咧？咁呢啲受害者好多時咧，都係即係同個教练，我哋头先讲啦，假设系运动员同教练咧，好多时都系可能训练啊，喺个操场上边咁样，即系出现咗某啲情况咁。咁你有冇足够嘅证据起诉，或者点样法律系咪而家提供到一个足够嘅保护嘅保障，俾一啲咁样嘅投诉人或者自己愿意挺身出嚟指证某啲人嘅一啲受害者嘅咧？其实， 我谂即系第一样嘢要讲翻头先，我哋讲呢个事件，当然都系一个传闻啦，亦都未有正式嘅指控，亦都冇人据我所知未报警啦， 未报警 吓。咁所以討論呢一啲事件最困難嘅地方咧，就係往往性罪行又好啦，都係較為秘密進行嘅，即係唔會係好公開地發生嘅呢啲事件。咁所以咧，你去揾一啲所謂環境證供啊，揾第三者作為一個證人咧，就較為困難嘅。往往咧就係呢個受害人同埋被指控人各執一詞嘅，你指控我，我指控你嘅啫。咁所以純粹用呢個法庭去考慮呢個證供嘅問題係有困難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咧都係呼籲啦，即係如果第一要挺身而出啦，如果你覺得係受害嘅話，你要早啲去投訴啦，就唔好啞忍好耐，因為如果時間過得越耐嘅話咧，可能你嘅可信性就會降低嘅。 咁早啲出聲啦，咁希望多啲人發聲嘅話，有個風氣咯。 嗯，喺依啲情況下，一般個被害即係受害者啊，會唔會個保障真係會比較偏低啲咧？同埋可能對佢哋真係唔公平咧？ 嗯，我諗呢個就冇辦法啦，因為正如我講咧，即係你嘅指控同我嘅講法係有啲唔同嘅話咧，就好難揾一個第三者去作出一個呢個肯確定呢個事實咯。 嗯，好啊，咁我哋今日嘅討論亦都差唔多啦。咁我今日咧就曾經傾過關於呢啲基本法啦嚇，即係。研讨论坛啦，咁啱我哋倾紧嘅就系关于个田径跑手咧，纪嘉文被指嘅性骚扰噶，咁啊时间咧够啦吓，陈生。